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35集，妖魔之谷。 咪咪，你…… 赵敏敏突然转变的态度令陈思淼诧异万分，但赵敏敏本人却似乎并没有要解释的意思。只见他一边口中轻念着什么，一边小心地走到结界边缘，伸手抽出发髻上的一枚金属发簪，突然滑向了自己的左手手心。锋利的发簪顿时在赵敏敏的皮肤上割开了一道血痕，渗出的鲜血沿着他雪白的掌心缓缓滴落，但他却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反而硬是挤出手中的血，挥手朝着结界外蜂拥而至的虫子撒去。鲜血混入雨水，眨眼间扩散开来，而在那一瞬间，那些围在结界外的虫子顿时像喝了兴奋剂一般，纷纷撇下结界内的众人，开始争先恐后地涌向那些血水，从四面八方疯狂聚集而来。 还不够。 赵敏敏抬头看了眼阿星身上那只依然徘徊不定的蜈蚣阴影，牙关一咬，随即再次忍痛挤压着伤口，将血洒向半空。而随着他口中那咒语般的碎语不断响起，那些融进雨水中血开始隐约泛起丝丝红光。如此不可思议的现象不仅令陈思淼，就连江瑶也是大吃一惊。 这是什么情况？ 正当江瑶惊疑不定之际，却见之前一直在屋顶疯狂大笑的阿星突然低下头，痛苦地捂着胸口。而与此同时，一股似有若无的黑雾开始从他的周身渐渐漫起。 原来如此，用巫祝之血当诱饵吗？ 饕餮看了眼那些躁动的虫群，又抬头瞥向那团从阿星身上那团不断聚集成型并且越扩越大的黑雾，脸上一副了然的表情。 巫祝之血？江瑶惊讶道。你的意思是说赵敏敏他是 什么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血对那妖魔起作用了。 饕餮说着指了指前方的屋顶。 看，出来了。 江瑶连忙抬起头，正看到那团巨大的黑雾已从阿星身上完全抽离。就在阿星失去意识倒下的那一刻，那团黑雾突然俯冲而下，朝着赵敏敏直扑而来。 小心！ 剧烈的碰撞声与江瑶焦急的呼喊声同时响起，震荡之下，碎石与泥水纷纷扬扬砸向众人。待到尘埃落定，江瑶已将赵敏敏成功护到自己身后。然而抬头一看，他却赫然发现一团巨大的蜈蚣黑影正凌空趴在结界之上，三对妖异的血眸泛着寒光，正阴森森地俯视着他。 这是妖魔百足？ 陈思淼猛地认出了眼前的妖魔，顿时惊愕不已。但此时此刻显然不是发愣的时候，在先前的剧烈冲击下，云舒的结界已开始出现丝丝裂缝，距离崩塌仅一步之遥。 糟糕！ 陈思淼焦急万分，他再次挥手打算指挥式神虚像，然而此时他却忽然发现手中那道铭文已开始闪烁并归于暗淡，接连的消耗显然已经到了极限，而那道先前还在横扫虫群的风压也随着铭文的淡去渐渐消散在了暴雨之中。 可恶，怎么偏偏这个时候？ 陈思淼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而此时那只蜈蚣怪却已再次扬起毒牙，眼看着就要冲着结界狠狠咬下。 正当危险之时，只见一道黑影忽然从陈思淼面前闪过，仅仅一眨眼的功夫，那条巨大的蜈蚣怪的头便猛地向后一折，紧接着便连带着整个身躯倒飞了出去。巨大的冲击掀起震耳的轰鸣，在那妖魔身体的撞击下，宅院的围墙一角已尽数崩塌，失去墙体支撑的房屋瞬间倒了一片。而此时云舒的结界也已撑到了最后一刻，护在众人周身的光照开始渐渐消失。 哼，虽然是低级药，但只是踢这么一脚果然还是不够啊。 饕餮拍了拍被泥水弄脏的裤腿，抬头看了眼前方那道从废墟中再次爬起的蜈蚣怪，无奈地叹了口气，伸手朝着身边的云舒打了个手势， 这东西我来处理，你把这些人送出去。 我知道了。 云舒轻轻点头，但随即又像是觉察了什么，抬头望向了前方的那只蜈蚣怪。阵阵奇怪异响不断从蜈蚣怪的身体传来，只见那妖魔不但没有任何退缩的样子，反而慢慢蜷曲着身体，扬起了上半身，做出一副反常的毒蛇攻击般的样态。而随着那异响的鼓动，那些原本散布在四周的虫子竟然像是受到了某种指令似的，开始源源不断地攀上蜈蚣怪的截肢，朝着蜈蚣怪的背部不断聚集。 复合样态。 云舒盯着那只举止反常的妖魔，眉间微微一皱， 糟了，这恐怕不是普通的白族，搞不好是妖骨。 话音刚落，前方的那只蜈蚣怪却突然异变再起，随着几声嘎啦的爆响，蜈蚣怪的背部硬甲竟然开始层层开裂，而那些聚集其上的虫子也开始纷纷融入硬甲的缝隙。不消片刻，三对如蜻蜓般造型的巨大透明翅膀从蜈蚣怪的背部猛然窜出，振翅之下，凛冽的狂风拔地而起，而蜈蚣怪那巨大的身躯便在狂风中飞上半空，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下方的众人。 这怪物到底是？ 江瑶目瞪口呆地盯着上空那只不伦不类的巨大妖魔，眼前的情形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而见到那异变的蜈蚣怪，其他几人的脸色也好不到哪儿去。 真的是妖骨，这下麻烦了。 云舒面色凝重。 妖骨那是什么？ 江瑶问。 简单来说，就是把妖魔当成蛊虫来养，通过施法逼迫妖魔自相残杀，最后幸存的那只会吞噬其他所有妖的能力称为妖骨。 云舒解释道， 养妖骨非常容易被反噬，一般只会采用低级妖类来养，但因为这种行为极其耗损阴德，因此早已被禁止， 只有某些号称妖骨师的地下巫师才会干这种事。而一旦养成妖骨，力量却相当强悍，如今要是被这只妖骨流窜到外面，整个古城怕是要生灵涂炭。 那得赶快阻止它才行。 江瑶大惊， 但这怪物进化出了翅膀，我们要如何才能拦下它呢？ 哼，这还不简单，打下来就行了。 饕餮嘴角一勾，只见他的身体微微下蹲了些许，随即便向上奋力一跃，瞬间犹如一道赤色利剑，朝着半空中的那只妖骨直刺而去。爆炸的巨响随着猛烈的狂风回荡在众人上空，只见那怪物突然毒牙一颤，紧接着便冲饕餮吐出两团粘液，暗含其中的炸弹分身红光四起，下一刻便凌空爆裂，将饕餮的身影尽数吞噬。 小心。 见到饕餮的身影淹没在火光中，江瑶的心脏猛地抽紧， 不由自主地失声大喊。然而话音未落，他却忽然发现半空中的那只妖魔身形忽然诡异地扭曲了一瞬，随着一声刺耳的哀嚎，只见那只妖魔突然直落而下，一头栽进不远处的围墙废墟之中。 哼，没事别瞎嚷嚷，我哪那么容易被干掉？ 嘲讽的声音不合时宜地从身边响起，江瑶连忙转过头，正看见饕餮一脸不耐烦地清理着沾到身上的怪物粘液，一副嫌弃的样子。 与其担心我，还不如担心下你自己，你和他们几个赶快离开这儿，别碍手碍脚的。 说完，饕餮便不再理会江瑶，再次冲向了废墟中的那只重新爬起的妖魔。 事到如今，我们在这儿也做不了什么，就听他的，赶快走吧。 云舒说着，转身对众人劝道。 不行，我不能走。 赵敏敏捂着流血的手掌，坚决摇了摇头。 那妖骨之所以没飞走，很可能就是因为这里有我的血吸引着他。要是我走了，那妖骨必然会失去束缚，飞往外界，到时候会连累更多无辜的人。可是我也不能这样抛下你，让你一个人当诱饵。 陈思淼咬着牙，再次驱动起手中的弑神铭文。 云叔，快把其他几个送走，我陪敏敏留在这。 大小姐，这…… 哎呀，既然他们俩要留在这儿，就让他们留呗。 吴老六看了看与饕餮缠斗在不远处的蜈蚣怪，急吼吼地嚷道， 要走的赶快走，老子可不打算留在这里送死啊。 不，现在这情况恐怕要走也走不了。 江瑶认真说道， 别忘了，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道路已经被山体塌方给埋了，而且先前可能已经有部分虫卵顺着雨水流到了外面，比起这里啊，外面怕是早已地雷遍布，那么贸然出去绝对自寻死路。 那可咋办呀，就算那红头发的男的能把蜈蚣怪给干掉，难不成咱们还是免不了被那些虫子炸死啊？ 吴老六哭丧着脸，仿佛一只泄了气的皮球。 那些虫子绝对不能放着不管。 江瑶思忖着，他看了眼前方那只异化的怪物，随后将视线移向了边上的众人。 我有一个办法，就看你们愿不愿意赌一把了。